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斌老师，欢迎你，汪斌。 大家好。 有一位朋友在7月6号星期二的时候给我们来信，说思佳姐、汪斌哥，你们好，我最近真的很沮丧，很沮丧啊，丧到底了。他说刚辞去非常忙碌的工作，远离喜欢 PUA 的领导和被压榨的麻木了的同事，本想着给自己好好放个假再去找工作，但是去医院检查发现自己右边的眼睛眼底病变了，视网膜有了小裂孔，我就一下子崩溃了。虽然医生已经帮忙封闭了裂孔，但我还是陷入了盲目的没有意义的后悔和自责中。因为我自己是高度近视，从小到大都对眼睛这事儿比较敏感，但读了大学又比较放纵自己，天天熬夜，总之就是自作孽吧。现在戴上了1000度的眼镜，我本来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嫌弃自己的念头，但是当医生说我眼底出了问题以后，我就觉得天塌了。飞蚊症也一直困扰着我，让我没有办法欣赏任何阳光下的美景，而且它也无法治愈。本以为远离了不喜欢的工作可以开始新生活，但是因为身体出了问题，我就一下子失去了任何动力，天天在家消沉，甚至会想着想着就哭。我感觉我的元气一下子没了，整个人很丧，我也已经不想去找工作了，觉得没有任何意义，说不定自己过了几年又瞎了呢。工作又能怎样，我的生活已经不会好了。我经常抱着这样消极的想法，所以我的生活就此停滞了。我知道我这样不对，但是我自己都没办法开导自己。我的家人会用残障人士的励志故事开导我，但我内心的声音却是，你们已经把我当成残障人士了吗？总之我现在就是极端分子了，但是我改不掉这种极端的念头，我该怎么办呢？我真的非常后悔，觉得现在的结果都是自己不自律，自作孽。朋友说以后的你就懊悔现在浪费时间，懊悔的你。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控制自己这样的情绪，我是不是该去看心理医生了？就是这封信。其实他最后的一段内容是在隔天啊下午的时候又给我们发过来的，隔天晚上的时候。所以他的问题是到底要不要去看心理医生吗？还是希望针对这种状况能听到汪斌老师的一些建议呢？ 如果我们这位朋友真的觉得现在需要一个人给他切实的帮助，我觉得去找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咨询师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它并不意味着你有什么心理疾病或障碍，只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有感觉自己撑不下去或者不知道该怎么撑下去的时刻，这个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些帮助。承认自己需要帮助，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智慧的事情。反而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有可能犯下错误。就像我们的题主所说，他最近一直在追悔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我倒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我们都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不犯错误，不犯错误可能说明我们没有真正的活过，而是如何对待错误。你说的是你人生中过去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让我想到了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有因为过去的选择而在未来甚至可能一生都要为之付出代价的事情。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像您说的身体上的问题，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职业亲密关系上的选择。但是在懊悔的同时，我也经常想起一句话，就是关于后悔是用来做什么的。后悔在我们以前节目里也提过，它是用来在未来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的，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不停的想要去修改过去的历史。 相比之下，这位朋友呢，他觉得自己是因为不自律 太过放纵而造成了今天的结果。所以呢，他是认为自己在过去所做的事情和今天得到的这个结果是紧密相关的，是一一对应的。那如果这样来说的话，有些人似乎没有做什么错的事情，就收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令人无法接受的结果。他们到底是应该比您更加痛苦呢？还是他们觉得因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反而会感到更宽慰呢？这是一个可以供你去参考一下的角度。还有另外就是，我们之所以说人生命运是无常的，就在于可能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掌握其间的一些规律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因果是否真的是这个事物的因果，其实也不尽然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当然可以在之后加强自律，但是否一定就要怪罪于自己当时的那些所作所为呢？也就是说，当时你如果不那样的话，是否现在就一定不会遭遇到今天所遇到的这些眼底病变的问题呢？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经验来说啊，可能是真是那可不一定啊。所以呢，这个时候真正要邀请你去思考一下的，也是我们希望以书中的内容去回应并给你一些思考的启发的，就是你现在到底是一个不幸的人吗？幸福和不幸之间你走到了哪一步呢？节选自《幸福生活的秘密》，作者克里斯托弗·安德烈。这是一份很简单的问答题，花几分钟时间思考一下，这四种看法哪一种最接近你日常的感受？我应该算是幸福的人，我还算不上不幸，我并不算幸福，其实我是不幸的人。这四种看法代表了生命观中幸福与不幸的四个维度，让我们进一步看看这些维度。我应该算是幸福的人，选择这一看法的人积极地看待自己的幸福能力，承认自己是幸福的人，并不是说没有遇到任何不幸，而是表明自己对生活整体是满意的。更多的幸福时刻，更强烈的幸福感受，不幸不再无法忍受，而且相对来说，他们更有信心维持幸福，不断创造幸福体验，因此敢于确认幸福让人不再害怕。虽然明白幸福有一天会消失，但更知道幸福还会再来，所以只需要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还算不上不幸，这么说的人往往对幸福抱着谨慎的态度，除了信心，他们还有更重要的理智，不轻易确认幸福，因为知道还有不幸，而且不幸就在不远处。同时更是出于谨慎，当别人问最近怎么样，他们会回答说还不错，至少没有更糟，因为知道有可能会更糟，所以感到庆幸，没有不幸已是万幸。他们期待成为幸福的人，并信心满满地去创造幸福。我并不算幸福，这种说法反映了对幸福的悲观态度，得不到幸福一再失望，让人痛苦。虽然明白幸福是可能的，就算不是自己，至少有人会幸福，但是仍然感觉到没有办法获得幸福，就算有，也是转瞬即逝，碎片式的幸福，而且觉得得到的都是一些含金量很低的幸福。不过，持这种看法的人内心明白，这不是不幸，我们可以做出努力，而且有望获得成果，那就是提高对幸福小事的接受度，学会不要自寻烦恼。其实我是不幸的人，这种说法来自最让人痛苦的不幸观，彻底放弃幸福，至少看不到眼前的幸福，心情沉重，整个人沉浸在痛苦之中。不幸的灾难把人压垮，而且紧跟不放，甩也甩不掉，长达几年都摆脱不了。那些恼人的不幸小事日复一日的出现，让人不得喘息，幸福的希望微乎其微，几乎看不到。所有痛苦的人只盼着一件事，就是痛苦赶紧结束。对这些人来说，想要幸福的方法很多，首先 不要一个人待着，而是要去寻求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一切需要从头开始，一切皆有可能。那如果这四个答案让我们的题主去选择的话，他会怎么描述自己目前的状态呢？我应该算是幸福的人，我想他不会这么选吧。我还算不上不幸，我希望他选这个，但是不知道他此刻会不会这样选。我并不算幸福，或许他会选这个吧。但如果他说其实我是不幸的人，这就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因为他并没有看到他眼前已经可以拥有的并且可以沉浸在其中的那种幸福的可能。 当我们暂时看不到幸福和生命的可能性的时候，绝不等于生命就没有可能性了，或者再不可能幸福了。我们的题主呢，现在就陷在了人生相对来说比较暗淡的谷底，这个时候他看不见周围的风景，他在想人生未来可能都没有更好的可能性了，自己也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作为和选择了，因为在他灾难化的想象当中，未来只能越来越坏。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思雅所说到的，我们已经把自己对未来的认知变成未来实际会发生的事情了，这种想象停留的越久，我们就越会相信它一定是真的。我想动摇这件事情可能并不容易，但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只是沉浸于这样的想象当中，动摇它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你每天关注的都是这一点。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很棒的是你先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对吧？但同时你也能为自己做些什么，比如说在你的生活当中安排一些和你现在的日程不一样的事情。现在你有了时间，我在想也许你今天所面临的处境对你来讲是生命的另外一次转折，这个转折意味着你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命道路、职业路径，包括你重新认识你自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让大家去阅读，阅读其实打开的眼睛并不是看文字的那个眼睛，而是我们内向审视自己内心、审视人生这种感悟的能力。我觉得和视力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太多的人拥有非常完美的视力，但他们对自己、对生活可能却是熟视无睹。 没错，最害怕的就是对生活，特别是对生活当中的喜悦和幸福的点滴，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个源头视而不见，那就是失去了幸福的能力。所以接下来还要和你分享关于幸福和不幸的几个问题，也是选自《幸福生活的秘密》这本书，作者法国克里斯托弗·安德烈，彩虹宁翻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希望我们的这位题主也能好好思考一下其中的几个故事。我们已经看到幸福和一种最基本的情绪息息相关，开心。不幸则依赖于更多情绪，首先当然是忧伤，同时还有生气、害怕、羞愧。那么突如其来的幸福或不幸从何而来？幸福和不幸的情况不同，比如很少有一种强烈的幸福会在生活中留下深深印记，伴随一生，但是极大的不幸却会如此。我有一位病人，几年前在车祸中失去了大女儿，生活的脚步从此停止了。她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女儿的房间，必须保持女儿最后一天出门时的那个样子，不能有任何改动。我觉得只有这样，对女儿的思念才有所依靠，不会仅仅是一种空想。我知道这不正常，但是这种病态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只有这样，我才能忍住悲伤和痛苦，而这种痛苦是我活着的唯一目的。他用自己对女儿的思念筑起了一座坟墓，变成了他的不幸。他天天只想着为失去的女儿哀悼，却看不到还有更广阔的生活等着他，他的其他孩子、丈夫、朋友。即使没有发生如此悲痛的事，不幸也总是比幸福留下更多印记。幸福过后，如果还想保留幸福的感受，需要付出更多的能量和努力，而不幸过后，则很容易依旧沉浸在痛苦之中。我的一位病人称之为不幸的诱惑。要幸福， 就必定经历苦难吗？尼采认为，感受幸福的能力与经历不幸的能力密不可分，若想不惜一切代价远离不幸，必定会削弱幸福。对尼采来说，精神磨难并不稀奇。即使尼采算不上幸福学院的最佳教授，但是这位天才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实在正常的生活里，阻挠幸福的最大威胁不是苦难，更多的是烦恼和闷闷不乐。的确，烦恼会悄然在幸福里筑巢。我们对生活的一切习以为常，也习惯了幸福，不会定期自省，告诉自己是幸福的，而不幸反而会提醒我们，拥有幸福是一种幸运。所以对幸福来说，苦难是有用的，这么说不无道理，但是需要亲身体验，经历苦难，还是领会道理即可，也就是明白不幸存在且时刻威胁着生活。我想心里明白就足够了，可是实际上人们往往不够智慧，总要等到不幸来临才懊悔没有抓住幸福。哇，有没有觉得这就像那些著名的肖像作品啊，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感觉这个画中人的眼睛在看着你。我觉得克里斯托弗安德烈的这些话也正像是对我们的题主所说的，就是总要等到不幸来临啊才懊悔没有抓住幸福。但这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你特别不幸，而是因为人们往往不够智慧。所以我们应该有更智慧的方法去应对这一切吧。 什么叫智慧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智慧是和系统观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以固定的视角来看待整个世界，还是能够以变化的视角？比如说对于题主来说，那我就希望题主能够沿着刚才作者的思路去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些东西失去了，还有些东西依然在你的身边，专注生活中没有的部分，那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因为我们会遗憾，我们会觉得自己不满，我们会痛苦，我们想解除这种痛苦。但还有另外一个逻辑是同时存在的，就是你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在此刻，当你为自己的错误而不断自责的时候，思佳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你的错误和你当时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完完全全的因果关系，这里边有太多的变量，你不能这样简单的归因。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现在你又拥有什么，你又能够在你拥有的生活当中体验到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苦难会剥夺我们体验幸福的任何可能，但我们看到太多的故事证明，我们在最苦难的时候依然更需要幸福，因为只有舔尝到一点点的幸福，我们才有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黑暗。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对痛苦的某种沉迷，或者是久久的挥之不去啊，对不幸事件的那些深刻的记忆，这可能也是就是被写在我们人类的基因密码当中的一段。这是因为可能这是自古以来人类的一种生存的秘籍吧，为了让我们能够远离危险啊，所以会让危险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停留的更久一些。不是有科学研究表明啊，就是饥饿这件事情会影响三代人，就是说如果爷爷挨过饿，那么孙子可能依然会对这种饥饿啊，对粮食的不足有内心的一种恐慌，那可能只有在第四代人开始才能渐渐的摆脱这个饥荒的记忆。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啊，人类的这个基因，我们人类的头脑当中的有一些安排就是这样被设计好的啊，被造物主这样所设计出来的，那我们就更应该去勇敢地面对和以自己的人生的智慧去化解。否则呢，我们就永远是以恐惧驱动去生活，而无法真正地面对自己生活当中那些幸福的点滴。如此一来，或许我们能够避免危险的降临，但更多的是我们也与幸福错身，与幸福擦肩而过了，那又将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针对我们的这位题主来说，是否他认为现在自己已经是处于谷底了，没有人比他更不幸了呢？还是说我们客观一点说，其实还是有更加不幸的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对现在自己拥有的这些幸福心存感激，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针对这位眼底发现了一些病变啊，但是医生已经为他进行了处理的这个朋友来说，似乎他的幸福就此就毁掉了，他陷于一种深深的自责当中。虽然他其实刚刚做了一些对生活有益的啊，非常成功的事情，比如就是离开了他不喜欢的工作，离开了他不喜欢的环境，但他未来他认为已经没有幸福的可能了。万一过两年我失明了怎么办呢？我是不是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呢？他对自己生活当中的这种幸福和自己所处的这种情境的评价是否足够客观呢？问汪冰老师。 我相信如果我们题主非常笃定自己想象的未来会成真的话，你是不是可以也利用你这种预测能力去创造另外其他的价值呢？我这样说呢，就是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啊，就是你想未来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吗？不一定，因为未来瞬息万变，包括你所担心的事情，也许未来的技术的发展会让它不再成为一个这么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沉溺在自己固定视角的模式当中，就像这个摄像机啊，总是用一个角度去拍摄的话，那你就会错过从其他的视角去看待生活所得到的不一样的事实。其实看到了事实不同，你自然对事实的反应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太多人之所以固执在自己的人生脚本当中，是他固执的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全部事实。 其实我觉得如果从积极的一面去看的话，也许在他刚刚辞职之后啊，发现了他眼底的这个病变，虽然医生已经为他进行了处理，这算不算也是一个提醒呢？就是告诉他在今后在选择工作包括在生活的一些安排上面要侧重于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这是他未来生活的第一要务。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题主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思考一下，并且由此作为引导来安排自己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呢？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吧。所以我想那些忧伤烦闷的心情肯定是不利于这个身心的健康的。除此之外呢，是不是也应该注意啊，在未来不要让自己的眼睛过于疲劳呢？这个适度的用眼保护眼睛的健康也可以成为他未来选择职业方向的一个建议吧。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生命给了我们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会不会带来新的可能性呢？因为没有这个限制之前，我们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想。所以题主既然有一段时间是职业上的空窗期，能不能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呢？我看到你描述上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并没有清晰地描写出你是怎样一个人，就是有没有花时间去梳理一下你自己的优势？这些优势一定是和你的视力有关系吗？还是很多是基于你的人格特质，包括你究竟对什么事情更有热情？其实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需要重新去发现自己的生命当中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你真正喜欢做的是什么，你对什么有热情，什么是你擅长的。当你发现了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人生很多所谓的限制都不是真正的限制了，因为你找到了比限制更重要的东西。 希望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拥有可以去体验幸福的那种自由。最好的祝福给你。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过一会儿呢是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Near, far, wherever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 Love can touch us one time and last for a lifetime and never let go till we're gone. Love was when I loved you one true time. I hold to when my life will always go on.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依然叫《人生的智慧：如何幸福度过一生》，来自德国作者阿图尔·叔本华。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篇章的题目很有意思，一贫如洗也可以是你的优势。倘若一个人的人生目标是在政治生活中获得成功，则另当别论。为了一步一步往上爬，首先必须获得他人的赞同，赢得朋友，建立人脉，通过他们的帮助一步一步加官进爵，平步青云。有这种鸿鹄之志的人最好出身一文不名。一个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有抱负并且具备一定才能，那么贫苦的生活绝对会把他的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他甚至可以因此获得贵人提携。人与人之间在日常接触中最喜欢做的就是证明其他人不如自己，这种情形在政治生活中是多么的司空见惯呢、只有一个绝对的穷光蛋会从各个角度分析，确信自己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确信自己无足轻重，一钱不值。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心安理得地成为政治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卑躬屈膝，奴颜谄媚，必要时甚至还可以匍匐在地。他就是那个可以无条件服从一切并且嘲笑一切的人。荣誉对他而言毫无价值， 在和上司或者任何官居高位的人交谈或通信的时候，他会用最响亮的嗓音和最醒目的字体来吹捧对方。就连那些人随便写了几个字，他也准备将其捧为杰作而大力鼓掌。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知道该如何点头哈腰，摇尾乞怜。他就是歌德笔下那个通晓所有隐秘真理的大祭司。抱怨卑鄙和下流有什么意义呢？整个世界都归他们统治。那些免于生存之役的富家子弟们，通常在思想上会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不受约束。他们习惯于昂起自己高傲的头颅，还未曾学会上述为人处事的艺术。即便拥有某些才华，但实际上他们应该也意识到了，才华永远无法与讨好逢迎的本事相匹敌。最终他们会辨认出那些爬到他们头上的人是多么的平庸卑劣。每当遭受这样的人侮辱时，他们就会羞愤难当。可这显然不是适于这个世界的生存之道。他们和伏尔泰一样喟叹，人生苦短，何必浪费时间去迎合卑微的流氓，不值得。但是，哎呀，让我来这么说吧，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卑鄙的流氓，这已然成了一种社会属性。尤维纳利斯说，才华在贫穷面前不堪一击。比起政治和社会野心，这番话用在文学和艺术生活领域更合适。在谈到人拥有什么时，我并没有把妻子和孩子包括其中。与其说一个人拥有妻儿，还不如说他为我们所拥有。把朋友归到这一类更容易一些，既可以说他属于朋友，也可以说朋友们属于他。那么作为人类天性中一个特有的弱点，谎话为什么受欢迎？人们总是对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想太多。其实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都与我们的幸福无关。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看到其他人对自己有一个好的评价，或是说了点满足他虚荣心的吹捧的话时，会觉得非常开心。抚摸猫咪，他会很享受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夸奖别人，对方会立刻容光焕发。只要这是一件他引以为傲的事情，那么即便这称赞是假的，他也照收不误，谎话也还是会受到欢迎。只要有人为他鼓掌，他就可以从自己极度的不幸中振作一点，或是用财富来慰藉自己。但凡是有损他自我重要感的，且不论这伤害的性质程度或起因是怎么样的，任何贬低他的言行、怠慢或蔑视，都会让他感到烦躁不安，甚至受到很深的伤害。可见一个人被他人看法影响的程度之深，实在令人惊讶。荣誉感来自人类独特的天性，若作为道德的替代品，对多数人来说倒不失为一剂苦口良药。一旦涉及幸福，拥有无谓的荣誉感则弊大于利。毕竟只有来自思想的平静和独立，才对幸福的获得有着本质影响。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建议大家不要放任这一人性的弱点，好好思考一下它的价值，既不高估也不小看。不管其他人是吹捧我们、满足我们的虚荣心，还是贬低我们、伤害我们的感情，都要尽可能的不卑不亢、宠辱不惊。否则一个人就会沦为其他人看法或意见的奴隶，要搅乱或抚慰那些渴求赞美的人的心是多么容易啊，只需要一点点的撩拨。让我们来认真比较一下一个人如何看待他自己和别人眼中的他是怎么样的，这两者的价值，这将对我们获得幸福大有裨益。一个人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包括了前面讨论的人是什么和人有什么所涉及的各项内容，也就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意识领域。对他人而言，我们是怎样的， 换言之呢，我们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如何，则发生在别人的意识领域。但是这些都没有直接且及时的作用于我们的存在，只能间接而慢慢的影响我们。只有当他人的行为如启发我们去修正如何看待自己时，才能对我们有所影响。除此之外，他人在想些什么，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当我们知道了大多数人的想法有多么浅薄琐碎，他们的观点是多么的狭隘，他们的态度是多么的刻薄，他们的意见是多么的自以为是，他们的意识是多么错误百出，甚至荒谬绝伦时，对来自他人的看法就会淡然处之。而且从我们的自身经历也可以知道，当一个人不需要害怕对方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会传到对方耳朵里时，他会如何贬低别人。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他人的看法确实与我们本身没有关系，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如果有机会见证那些最伟大的人是如何尽量避免与傻瓜们打交道的，我们就会明白，过于在意他人说的话实在是太看得起他们了。一个人若不能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自身内在本质和外在财富资源中找到幸福，而硬要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中来寻求满足，那真的是太不幸了。我们存在的整个基础，人生幸福的基础，首先是我们的体格健康，其次是可维持我们独立自由生活的能力。这些本质因素之间不存在孰先孰后，都是不可替代的。而荣誉、奢华享受、社会地位和名声，不论其价值被我们如何高估，那在必要的时候，任何人都应该毫不犹豫地将之牺牲舍弃，以换取本质的幸福。我们应该及时认识到一个简单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人首先是并确实是寄居于他自身的皮囊中，而不是存在于他人的看法中。今天的好书慢读呢，跟您分享到这里。人生的智慧，如何幸福度过一生，德国作者阿图尔·叔本华。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启发的话，我觉得不妨买一本来看一看。我是田阳，解忧书房，我们下期再见。